寂寞，倒不如一起寂寞。冰淇淋融化在一个嘴唇，怎闪躲？这么多的路都走过，怎舍得剩下我？就让这样一场风波，摩擦出回忆的泡沫，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。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 这里是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黎明的《两个人的烟火》，这是黎明和王菲所主演的电影《大城小事》里面的主题歌。和身边的很多朋友交流，大家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黎明呢会成为四大天王，演技不及刘德华，没有那么多经典的电影，相比张学友，歌神的唱功完全碾压过他，让人记住的歌曲不及学友的零头，比起郭富城又不会跳舞。其实呢，在90年代，黎明应该是四大天王当中成绩最好的，哪怕是与另外三位同台，他也是能够吸引起台下尖叫最多的。烟火虽短暂，但是发生的故事却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，那段甜蜜的痛苦的折磨的爱情却成为了今生都无法忘却的相遇，有过泪水，有过欢笑，有过当时最坚贞的誓言，可最后的最后却烟消云散，连痕迹都无处可寻。歌曲透露出来的都是丝丝的伤感，让人会耐人寻味。来听张宇《一言难尽》。

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时间过得真快，又来到了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了，剩下十多分，我们继续来听经典。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就是谢霆锋的《因为爱所以爱》。因为爱所以爱呢，这是林夕所为谢霆锋创作的一首歌哈。谢霆锋呢来进行谱曲，并演唱了国语的歌曲。爱情永远是最美的，我一辈子都会相信。这首歌传达出的信号，就是在爱的面前，别想的太多，顾虑的太多。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因为爱，所以爱。看看时间，今天三十分钟的陪伴就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。最后我们来听孙燕姿《神奇》，以及许慧欣《七月七日晴》，明天见。 大米颗颗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 大米不卖，我们只免费送，选三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